毫无手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73章，我同豆腐两个嗱嗱声去营地嗰度叫人啦，并且就俾阿哑巴发咗个灯光信号。半个钟之后，大家就集齐咗喺呢个洞口嘅地方。吕叔就跳咗落去，将前半身就探入咗呢个冰洞。大细就啱啱够一个人嘅通过，紧接住就退返嚟。佢肯定咁讲：，哼，系赵老头佢哋留低嘅。豆腐觉得奇怪喎，佢又讲：嗱，你就睇一下个洞口，就知道系边个搞出嚟嘅。唔通上边写住赵老头嘅名啊？我话讲，诶，呢啲好容易判断啫。呢个洞口系用嗰啲冲击钻钻出嚟嘅，用嗰样嘢嘅人就必须要自己带有发动机，而且就需要大量嘅人手同埋装备。陈慈当初就一人独行，咁啊唔能够话真系一个人仲孭一部发电机啩，所以咧只能够系赵二爷佢哋呢班人啦。吕叔就岌咗下头，佢系微笑咁讲：吓，陈兄弟讲嘅冇错，我之所以咧咁断定，就系考虑到呢一个原因啦。哑巴就岌咗岌头，跟住就对住呢个黑泥鳅嘅抬咗一抬下巴讲：去啊！呢个冰洞虽然讲咧大细就能够捐一个人入去，不过喺里边进出咁啊唔太方便嘅。如果喺入边有啲咩危险，系好难即刻撤退嘅。最好仲系先探一探情况。黑泥鳅就矮矮细细又瘦，而且咧仲会缩骨弓，佢咁入去探路就真系再合适不过啦。佢亦都唔推迟，佢跳落咗个雪坑，嚟到咗个洞边。突然之间个全身咁震咗几下，我同阿豆腐呢都系第一次见人哋用缩骨弓，不由得就擘大双眼慢慢睇。由于近距离，我个耳仔仲可以听到轻微嘅响声添，有啲好似系嗰啲咬鸡脚嗰阵时咬到嗰啲筋腱咁嘅声音。只见到随住黑泥鳅嘅咁样震几下，嗰啲声就越嚟越密集。跟住原先撑起嚟嘅衫，瞬时之间就好似冇支撑咁垂咗一大半落去。虽然睇唔清楚呢啲衫下边嘅具体形象，但系而家咧等人哋就觉得有啲视线混淆，好似一个生人喺个眼前慢慢咁萎缩一样。咁啊，当然佢个头咧系冇任何嘅变化嘅。跟住黑泥鳅就轻轻松松咁捐入咗呢个冰窟窿入边，身形就渐渐消失咗啦。吕叔就见到我同阿豆腐睇到啊擘大个口得个窿，于是啊微微一笑，细细声咁讲：练过缩骨功嘅人呢，都系好能够忍耐痛苦嘅人嚟嘅，因为喺练功嘅时候本身就系一个极其痛苦嘅过程。咁啊，当然啦。陈老爷子就真系天赋异禀，所以佢又可以例外嘅。当初白老四之所以睇中我爷爷，就系睇上咗佢嘅滑骨病，咁样先等到我哋陈家行上咗呢一条路。而家谂翻起上嚟，就不由得叫人哋唏嘘。我哋喺外边就等咗冇几耐，黑泥鳅就褪翻出嚟，佢系一脸喜色咁同阿哑巴讲： 吴先生，这个冰道就分两节，前边20米呢是人工冲击钻形成的，20米之后一路呢都是下行，深不见底，是一条古冰道，或者是普真武的神道啊。 我一向就比较谨慎的，道就没有好像黑泥鳅这种这样的乐观精神。我知道有一种冰川溶洞的地貌，是即是呢冰川里面天然形成的环形通道，或者是大型的空洞。他讲的后边是古冰道，那是天然形成的亦或是人造的呢？我将这个问题提出来，黑泥鳅大概没想到这个层面，他就微微思索了一阵间，缩了一缩膊头，就说看不出。天长日久，就算是人造的痕迹亦都早消失了。 佢本来就缩骨缩得好细小㗎啦，佢缩一缩膊头嘅呢个动作就显得好滑稽，一缩膊头成个头就捐埋入件衫入边添。女叔见到我面露迟疑，佢又问我喺度担忧啲乜嘢，我就将自己嗰啲顾虑就讲明，又讲如果真係冰川溶洞形成嘅自然地貌，咁冰道嘅深度就好难估计，或者係唔太深，或者呢可能真係非常之深，咁可能下边好暖，或者亦都非常之严寒，贸然咁落去係好可能呢入得去就出唔返嚟啦。女叔听到我讲话冰川溶洞，不由得亦都蚀咗一声，忽然之间佢就眯咗眯眼，过咗阵间之后佢就缓声咁讲，作原冰修墓道，人力就难以为继，我諗可能普真墓本来就係自然形成㗎嘛。佢呢一番话就点醒咗我，之前我哋一直係喺度疑惑普真究竟係点样借凭呢个微薄嘅人力在雪山的原冰层当中造墓的，而家结合眼前的情况睇嚟，佢可能真系发现咗冰川溶洞，所以就顺势而为，修建咗一处罕见的原冰地宫。如果真系咁，咁普真墓的建造之谜亦都清晰明了啦。我同阿女叔呢就探讨咗完毕之后，决定仲系绑上条绳先落去打探打探。大家就将两条接近40米左右嘅绳索就接连起上嚟，喺外层呢就打落咗稳定嘅锥，然之后将个绳索扣上，哑巴就当先入咗去冰窟窿入边。大家就喺外边等住，我就点咗支潮湿嘅烟，就食咗两啖，跟住就掉咗，顺便睇咗一睇手表。按照我哋嘅预计，以哑巴嘅身手嚟讲呢，来回应该系10几分钟左右。但係一连等咗20几分钟，我哋就有啲忍唔住啦。点解咁耐都未上嚟嘅？唔通哑巴佢出咗乜嘢事？我同阿女叔对望咗一眼，佢嘅神色亦都开始严肃起上嚟。就喺呢个时候，原先绷得直一直嘅绳索忽然之间就断咗。豆腐吓到出声咁讲，阿爸松开咗条绳，佢唔应该係有啲咩事呀嘛。我心知道等呢就唔係个办法，我即刻讲，哎，要入去睇呀。由此刻队伍里面其余嘅人仲好，唯独嗰一个叫做吉子嘅扶桑女人，因为先前呢佢就溺水咗太耐，而家虽然就醒咗，不过就好虚弱，根本就冇办法再行动啦。但係留佢一人喺呢个冰天雪地亦都系唔妥当嘅。思嚟諗去，我对阿胡叔佬讲，不如你同阿吉子就留喺外边啦，相互照应，顺便呢就接应我哋，其余嘅人就跟我一齐落去好冇。胡叔佬对呢次行动组呢就已经叫苦连连嘅，听到话唔使落斗，佢自然非常之高兴啦。佢讲，哦，咁听你嘅，放心吓，我肯定会照顾好吉子姑娘嘅。我哋就剩低7个人，带住啲装备，慢慢就向住呢个冰洞里面爬入去。我话第一个，里面嘅情形果然就好似克黎秋所讲，约莫去咗20米，冰洞就开始向下倾斜，接通咗一个明显大咗1倍嘅冰道。呢条冰道呢就非常之陡峭，几乎係接近90度咁。灯光一打落去，原冰反射住电筒嘅光芒，嗰啲冰层就好似啲琉璃咁，随住光芒嘅流动，美轮美奂，令人哋就眼都花埋。而喺之前嘅嗰一条绳索就搭落咗喺呢个冰洞上边，一直延伸向咗冰道嘅尽头。我哋示意大家就戴上手套，跟住呢就握住呢一条绳索，做咗个深呼吸，向下一跳， 就好似垂滑梯咁一路向下，喺需要停顿嘅时候呢，就用力咁揸一揸条绳索嚟减速。冰道就比较大，形成咗螺旋形，约莫下滑咗30米，灯光尽头，冰道嘅痕迹突然之间就消失咗。我嗱嗱声拿紧条绳索啦，身形就停咗落嚟，好彩就啱啱停低咗喺冰道嘅尽头。靠住绳索咁固定身形，我两只脚就擘开撑住两边嘅冰壁，耷低头向外边一睇，见到冰道嘅尽头系一个非常之巨大嘅空间，顶部挂满咗菱形嘅冰锥，大大细细不一而足。灯光一打落去，嗰啲冰锥就反射住光芒，喺呢一个有一啲特殊嘅角度里边，形成咗一圈五彩嘅光云，好似地下嘅天宫咁。再向下一睇，我就发现咗下边系一潭清幽嘅不动水，一眼就能够睇到底嘅，清澈到呢等人哋一见难忘。其余嘅地方都系有空地，有嘅睇得出系人工开凿嘅通道，仲有系天然形成嘅造型古怪嘅冰锥，亦有一啲带住人工痕迹咁嘅雕刻。空间啊太大，一眼都睇唔晒。不过我唯独系冇睇到哑巴，佢究竟去咗边度呢？冰洞就离呢个不动水大概系3米高咁啊！我一跳落去就落到水入边，好彩喺旁边呢就有一条人工雕琢出嚟见灵见线嘅石梯，可以通到下边嘅。于是我就向住呢个冰道上边喺度嗌啦，讲明呢度嘅情况，等佢哋落嚟。声音通过呢个圆形嘅冰道系可以传到好远嘅，冇几时。豆腐佢哋相继就滑咗落嚟，喺呢度下边冇留下啲咩痕迹，偶然间就听到咗滴水声，豆腐就喺度嗌吴水，你喺边啊咁，但系就冇人回应我哋喎。蒙蒙啊觉得奇怪咧，佢就揣摩住咁讲：吓，呢度好似又冇咩危险噃，吴老板系点解失踪咗呢？由于到处都是援兵，因此就没有留低任何的线索，我们只能够沿住这条人工雕琢出来的路线继续向前查探。这条是人工修建的走道，位于不动水的右边，穿梭在这些冰锥之间，步入其中，人的视野慢慢就被掩盖了，人影喺个冰锥上边，随住啲灯光嘅晃动，俾人哋一种光怪陆离咁嘅感觉。就喺呢阵时，我右边忽然之间出现咗一个非常之大嘅冰锥，好显然系经过人工改造嘅，形成咗一个石碑状，足足咧有3米几高。大家企喺佢嘅下边，都要担高个头。只睇到上边就竖住好似青金石镶住嘅两行篆字：穷通天地，自人灵寝，洞彻阴阳，来者恭迎。下边仲有一处落款，系龙飞凤舞嘅普真两只字。见到呢一个碑，我哋已经可以断定呢度就系普真舞啦。而喺之前落嚟嘅嗰条冰道，諗必然亦就系神道无疑啦。呢、这个墓真系实在古怪，先系削平咗山顶，坏咗风水，而家又出现咗一块咁样嘅碑，等人哋不由得脑袋发晒懵。豆腐呢睇完上边嘅字，目瞪口呆咁讲：哇，你阿爷啊，普真呢条友嘅口气真系大啊！话自己咩穷通天地，洞彻阴阳喎，将自己比喻成为系智人啊！哎呀，咁啊真系太狂妄啦！正所谓咧，天有五方啊，地有五行，声有五音，就物有五味，色有五张，人有五位，所以喺天地之间咧系有25人，其中上五嘅有神人、真人、道人、智人、圣人，由此可见， 智人系一个几咁崇高嘅称呼呢？而呢个普真唔单止将自己比喻为智人，而最让人哋匪夷所思嘅最后一句话系来者恭迎。从字面上讲嘅意思就系话，睇到咗呢一块碑嘅呢，肯定就系闯入咗我嘅陵墓㗎啦。冇事嘅，你嚟呢，我恭候你。呢句话唔带有威胁，但系却自带咗一股天不怕地不怕，你敢嚟我就敢叫你出唔到去咁嘅气势。我亦都算赌过几个咁嘅恶斗㗎啦，但系从来未见过咁狂妄嘅。呢个地方目前我哋先入咗个头，冇机关又冇毒雾，布置呢就好似人间仙境咁。如果而家开发出嚟，绝对系一个五星级嘅景区。喺呢一个咁嘅天下地公嘅幕后，究竟系隐藏住乜嘢呢？大家睇住呢一块欢迎光临嘅咁嘅石牌，心头就不由得沉咗落去。